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我们今天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选了9月2号的时候树洞收到的一张小纸条。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寒暄的话不多说了，大半夜的无人诉说，想借解忧书房的平台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期待了很久的九月，我把它视为我人生下一个阶段美好的起点。为了让这个起点变得完美，再完美一些，我做了学习、锻炼、习惯养成等计划，提前整理了房间，处理了堆积很久的东西，卸载了很多娱乐软件，前前后后为了九月的到来，在自己的世界里风风火火地准备了大半个月。由于过于期待九月新的开始，没有按住蠢蠢欲动的内心，在8月31号就开始了计划。然而今晚9月1号晚上，仅仅坚持了2天的计划，就因为男朋友对我说话不耐心，自己在睡前的情绪波动了，进而失眠了，于是不熬夜的计划悲惨的夭折了。此刻的我一方面懊恼自己为何总要受男朋友的影响，另一方面觉得对不起自己这大半月为九月到来所做的准备。的确感到有些挫败，也许总想在一个或是天气良好或是特殊日子才能开始的习惯该改改了，真不知道何时才能做到随时开始随时结束随时再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啊，不知我要上下求索到何时啊。真是应了你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那本书的名字，每当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它就又变了。思佳姐、汪冰哥，你们说为什么想要保持内心的平静，拥有处变不惊的力量，不被生活中的无常所干扰，就这么难呢？哎呀，这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呀！为什么想要保持内心平静啊，不被生活中的无常所干扰，这么难呢？这么难的问题得问问汪冰哥，问问汪冰老师。 我也同意，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这就是我对刚才这个问题的回答。这朋友其实问到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人一生都在不断的思考和纠结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想要抵御无常这么难？为什么抵御别人的干扰这么难？为什么保持淡定的心这么难？正是因为难，所以才觉得可贵。因为难，所以很多人才会把它当作自己今生修炼的目标，或者终究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某种境界。所以既然这个问题就是难，我们也承认它都很难，你愿不愿意因为这个问题难而多给自己一些耐心呢？还是就像你的计划一样，你会觉得任何事情都有时间表，既然我想做到这件事情，我也希望能给他一个确切的时间。我觉得在这封信中，我最深的感受就是那种紧迫感。实际上当思佳念到你的计划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点点焦虑了。就是时间焦虑啊，就感觉三个字，来不及，一切都来不及了，所以我们需要提前开始。 我觉得你想阻抗或者是打败无常，那显然是无效的，否则它就不叫无常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变成顺应它怎么样啊，再给你开个小小的玩笑，就是假若你觉得从每月一号开始的计划更像样的话，那还不如按我建议你的啊，从24节气当中的一个开始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这个节气啊，它多少可能是和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当中的某种能量是相吻合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总是会生活在更大的环境、更高的能量的统治之下。所以我们生而为人啊，在这人的一生的旅程当中，是不是要学会某种意义上的臣服？这个臣服并不是说啊就随便了啊，我就不管了，没有自己的任何想法了，而是说你要学会看清楚这个潮流，不要白白的去浪费自己的身体的能量。 就像我们之前曾多次说过的啊，就是当一个人在海边游泳的时候，然后遇上了涨潮啊，或者是那种逆流啊，被卷走的时候，离岸边越来越远，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到底是不是要费尽力气和这个潮流作对，要拼命的游回岸边，还是说你可以顺流漂流一段时间啊，然后等到潮汐的影响不那么厉害的时候，再靠保存的体力啊，以更少的能量消耗游回岸边呢？那如果是有经验的人，肯定会告诉你要选择第二种方法，就是你不要和潮汐对抗。那实际上周围的这个环境，包括你男朋友啊对你的这种批评啊，或者你们之间发生的一些争执啊，它其实也是像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外境发生的一些变化，你不要去跟他对抗，而是说哦，你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就等他高潮过去以后，等他渐渐的对你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以后，你再去完成你之前的计划，这样不好吗？所以这个下一个节气是白露啊，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是这样，再下一个节气是秋分，你再选一个时间点开始你的计划吧。其实想要开始，想要在特别的日子开始，永远都有机会，是不是？而且我们让生活变得特别有很多种方法，就比如从今天开始一个计划，这个日子本身不就很特别了吗？来问问汪冰老师吧。 所以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才是生命的真相。当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那我们就根据变化来更改我们的计划就好了。所以当你总要按照自己的头脑来安排和应对生活的时候，你就更觉得无法打败无常了。那为什么不能够顺应变化本身呢？而且变化一定是坏事吗？你的计划被打乱了，一定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吗？也许这还是个机会，你凭什么认为你自己认为的日程表就是最合理的日程表呢？而且在意外之外，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呢？会不会打开其他的门呢？就像我们看到很多的小说里讲到的，错过一班地铁，你的人生故事可能会完全不同了。能不能对变化保持好奇，而不是抗拒呢？不是主观的给它贴上负面的标签，而是看一看在变化之后我将迎来一些什么。所以当你保持开放的心态的时候，当你能够接受你所谓想要抵抗的无常和外界变化的干扰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了更强的抵御能力。 对，所以我觉得你说让自己不熬夜这件事情，也不是说永远每一天都要在几点钟立刻进入睡眠。那并不是说我们人体有一个开关啊，或者说就像我们的电视机关掉以后把电源拔掉，然后我们就开始睡觉了。人不是这样的，这也不是生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啊，可能你所说的这个小小的意外，或者是扰乱你计划的这个事情的发生，正是老天的一个善意的提醒，告诉你生命它原本的样子是怎样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当中，你到底应该如何面对生活，如何去制定你所谓的这个计划，还是说呢，其实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就可以了。比如说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照顾你自己，这是一个大的前提，而不是说每天规定自己必须在几点几分睡觉，然后睡到几点几分起来。我觉得那是一种以爱之名的另外一个虐待吧，就是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凡是生命的话，它肯定就要在这个生活的环境当中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啊，所以你男朋友也是对你做了一件好事儿，是不是？所以给我们写小纸条，然后收到我们的回复，会不会让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呢？所以呢，其实这个小纸条啊，还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我们也反过来提醒这位朋友啊，就是你男朋友对你不耐心，然后就影响你的情绪，其实让你所想的并不是说为什么男朋友会影响我的情绪，就让我睡不着觉了，而是说虽然我们知道啊，你很爱你的男朋友，但是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所爱的人对我们态度不好了，我们也就不爱自己了啊，然后我们也就不好好睡觉了，也就影响自己的情绪了，然后还会为此可能影响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要不要这样？还是呢，我们也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去更好的处理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当中发生的一些小小的波折呢？ 就像我们这个提者后来说的啊，当自己的男友对自己没有耐心的时候，他出现了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是可能起初的生气难过，同时呢又因为这样的生气难过，因为影响了睡眠嘛，懊恼自己为什么这样受到了男友的影响。 所以最终就变成了一个自我的谴责，自我的指责。那这一部分是不是你可以调整的呢？不管对方对你是不是有耐心，你能不能对自己多一些耐心？也许一开始确实情绪低落，甚至有愤怒在，但最后要不要不断的懊恼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是能够学会安慰自己。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你的男友对你态度很好，你期待他在因为他的话影响了你的睡眠之后说些什么呢？你能不能把这样的话也说给自己呢？能不能用这样安抚的方式把自己当成一个小朋友？他确实受到了别人的影响，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如何做能让他受到的影响小一些，如何能让他心里舒服一些呢？至少不要因为别人对不起自己而你也对不起自己。 这个小朋友可能会在心里头想啊，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都能好好照顾我自己，我还要他干什么呢？这可能是很多给我们写信的，特别是女生啊，共同的一个疑问。但是实际上啊，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并不是说他要提供给你一些你不能提供给你自己的东西，而是你们俩要共同创造出一些你们都认为美好的东西。如果说是两个彼此都可以独立的生活得很好的人，但是在一起呢能够共同创造出一些更美好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才会有持久的吸引力吧，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如此。那今天呢分享给你给你自己一分钟这本书中的内容，寻找答案。从前有个年轻人，他总想追求更大的成功，他希望能在工作和家庭中都更快乐，自己的生活能更平衡。尽管在别人眼中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他却总觉得生活中缺少了某种必不可少的东西。他总是刻意回避这种恼人的感觉，告诉自己其实你过得很不错，可他明白为了成功他付出了太多的辛苦和时间。但是终于鼓起勇气面对这个问题时，他发现自己的人际关系、工作上的、生活中的的确少了点什么。而且独自一人时，他总是很难保持平和愉快的心态，有时候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要的太多了，既想获得事业的成功，又渴望内心的平静。他觉得两样都能做到最好的人真的非常幸运，而且实在太少了。可是年轻人仍然盼望能遇见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不仅能参透生活的奥秘，还愿意和他分享。也许他想，这其中的奥秘太珍贵也太私密了，所以不能和别人分享，要是能认识这样的人就好了。突然间他想到一个人，这个人不仅事业成功，生活中也很快乐，叔叔，家里人都这么叫他，他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事事如意的人，健康和财富应有尽有。不过年轻人也听说他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看上去叔叔从家庭生活到社交活动都很愉快，总是高高兴兴的，他的快乐情绪也感染了周围的人。年轻人还记得跟叔叔在一起的时光总是特别开心，他似乎总是很清楚怎样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好心情。年轻人很奇怪自己以前怎么从来没有和叔叔深谈过，以前的家庭聚会上他们都只是随便聊聊而已。他给叔叔打了电话，希望能见见他，并约定第二天碰面。一踏入叔叔的家，年轻人就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刚刚坐下他就迫不及待地问叔叔，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您的事业和生活都这么成功呢？叔叔笑了笑问道，你指的是内心的成就感还是外在的成功？年轻人坦言，我也不确定。很好，不确定是个很好的开始，叔叔说，不确定意味着你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我们往下谈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些吃惊，因为谈到的绝大部分内容都跟内心的成就感有关。我希望你能明白，找到内心的成就感是获得和享受成功生活最好最简单的方法，实际上也是唯一的方法。年轻人觉得自己找对人了，叔叔接着说， 如果自我感觉不好，往往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获得成功，也无法充分享受成功的快乐，甚至会对身边的人格外苛刻。事实上，在这种时候，根本没有余力去关注生活中更重要的东西，包括家人、朋友和同事。叔叔说，我曾经是个工作狂。年轻人问，那后来是谁改变了您呢？是我自己。他回答，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照顾自己，同时让周围的人从我身上学习如何更好地照顾他们自己。叔叔说，工作狂总是以为自己很快乐，那只是自欺欺人。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工作中迷失了自我，因此也不会好好地审视自己。人们总是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迷失自己，有一个道理很简单，但他们不懂，忙碌不一定有收获。他们以为只有一天忙到晚才能有所成就，可实际上他们从未认真面对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现在我总是把最重要的事放到第一位去做，在我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之前，活得先照顾好自己。年轻人若有所思，您的意思是把自己照顾得越好，就越能享受生活给予的一切。叔叔微微向前探了探身子说，这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真理。这样你不仅能获得更多的外在成功，还能体会到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年轻人还是有些怀疑，这听起来未免太简单了，怎么会有这种好事？叔叔说，你觉得难以置信也不奇怪，但这个秘诀真的非常管用，而且很有效果。只要照着去做，每个人都能获益，不管是你还是他人，甚至是整个世界。叔叔想把这个秘诀解释得更清楚一些，便在一张纸上写了些东西递给年轻人，建议他特别注意最后一个词儿：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包括照顾好我们的自我。这个故事比较长，我们先念到这儿，因为我觉得叔叔已经给出了答案，后面就是对这个答案的一些解读。但是对这个年轻人以及我们的题主以及很多年轻的听友来说，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在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化和理解这个答案。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包括照顾好我们的自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先由题主的问题说起吧。题主问题说到，为让自己的人生下一个阶段有一个更美好的起点，让这个起点变得再完美一点，他学习、锻炼、习惯养成等计划，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工作，是非常急切的这件事情能够开始的。我在想，如果听完了刚才那段文字，题主有没有想过，你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就等于照顾自己？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叫真正的照顾自己？虽然故事刚刚讲到这儿，但我个人有一个感觉，题主要做的很多事情是他想做的，或者觉得应该去做的，但是不是真正能照顾自己就未必了。我这样说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些真正能够照顾到你自己的事情，即便别人不支持，别人不喜欢，你会发自内心的觉得这是你需要的东西。就像你喜欢吃的东西，不管别人是不是爱吃，如果真正是你喜欢，你想吃的，那即使别人是差评，别人避之不及，你依然会觉得这是多么美好的食物啊。所以当你周围的人对你的评价这么影响你计划执行的时候，我在想，这些计划本身对你是不是一种负担？所以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自己也开始自我动摇和怀疑了。而我觉得真正照顾自己的前提是先了解你需要什么，什么是你自己真正渴望去做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一定计划就是从此以后啊，余生永远是。然后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难以企及，我们不妨先分成一个小目标啊。这个小目标呢，就像刚才我们给你分享的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的名字叫《给你自己一分钟》。那实际上接下来要讲到的也是在每天先给自己一分钟的这个时间，停下手里的事情，静静地问自己，现在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照顾自己，

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这位朋友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要好好生活的一个长远的计划，但是计划开始了一两天就夭折了，因为男朋友说话不耐心，我晚上失眠了，于是呢，我说好要好好睡觉的。其实这位朋友把这个计划啊和这个所谓生活的完整性可能给理解偏了。生活的完整性并不是说你每一天都要在固定的时间去，那其实是像一个军事化的一种训练，你对生活的大体的追求，你在内心感到的大体的那种宁静啊，没有被破坏，没有被其他的目标所干扰，没有从此以后和你的这个幸福生活南辕北辙，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你总是在这些方面啊过于要求完美，实际上是对生命的真相的一种背离吧。 嗯，我最近在地铁看到了一个运动软件的广告，之前呢它以一句广告语出名，就是自律给我们自由，今年的广告升级了啊，他把自律给人自由这句话呢变小了，放大了一些什么呢，有各种各样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业的人，他们都说自律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自由，比如说自律给自己带来了快乐的自由，自律给自己带来了素颜朝天的自由，因为你运动以后皮肤状态很好，所以你不需要用化妆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状态不好，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自由，总之自律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自由，但你用自由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升级很有趣，告诉我们一点，盲目的这种自律是很难坚持的，因为只有这个自由可以用在你真正在意的事情上的时候，自律才会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说白了就是无利不起早哈，你总得为点什么，这个东西应该才是我们照顾自己关心自己的起始，就是你要帮助自己完成你要做的一件你最想做的事情。所以如果这位朋友你的计划那么完美的话，我也很担心，像思佳刚才所讲到的，第一个我认为越完美的计划完成的可能性越小，因为它实际上真的是与生活为敌啊，生活本身不完美，很容易就因为失败而挫败进而放弃。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所谓过度完美的计划，它往往是缺乏弹性和人性的，这个时候即使你执行完了，你可能也会觉得还需要做点什么来放纵下自己补偿一下。我最近看到一本书就说了，如果一个人在前面购物的时候买了很多健康食品，他极有可能在出超时候再买点垃圾食品，为什么？因为他想吃这些轻食，我吃不饱啊，而且我都吃了这么多轻食了，我要不要放纵一下？我觉得很逗啊，人的这个账户总要收支相抵的，所以用一味的压抑自己的方式实现所谓完美的人生蜕变，我觉得是很难实现的。 平衡在生活当中各个方面都保持平衡，这当然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但是我觉得这个平衡其实也不是每时每刻的平衡啊，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它其实是处于变化当中的一个动态的平衡就可以了。所以其实你今天没睡好，但明天如果能睡一个完美的回笼觉，我觉得这也不错呀。你要不要给自己的计划再多一些备份的这个方案呢？当然除此之外还是一个建议，就是每天先从一分钟开始，你能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一分钟，然后就算达标了，这是不是会让你自己的幸福感更强呢？好，这就是今天的解忧书房，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Thank you. 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依旧是来自美国作者卡罗琳·帕克斯特写的这本《巴别塔之犬》。我之所以成为语言学家，有一部分理由是因为我这辈子一直没办法把语言说好。简单来讲，就是我生来就有点大舌头，连接舌头和口腔下部的组织长得太短又太厚，对语言活动造成了限制。这是一种很普通的情况。我常想象当年产房的医生只要简单地替我剪开薄膜，我长大后就能像正常小孩一样说话，不会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但是这个想象呢，一直跟着我，像是一种隐喻，只要在我碰到处理语言的麻烦问题时就会跑出来。我天生拥有一根不适合说话的舌头，也不愿以任何人工的方式矫正，它就这么根深蒂固地待在那里，破坏我生命中每个重要的时刻。不过关于我和露西第一次约会的事，我还有很多话想说。当我们和众人一起排队准备向新郎新娘道贺时，他们已经在交换信物后拿下面具彼此亲吻，现在脸上的表情真可说是容光焕发。我和其他宾客攀谈，兴高采烈地向他们介绍，让今天这场奇迹成真的人就是露西。我们走向接待处向新人致贺，感觉好像我们也是一对夫妻。此时露西是面具制造者的消息已在人群中散播开来，一群人带着既崇拜又兴奋的情绪围住我们，好像今天结婚的不是布兰妮和费德林，而是我和露西。我一手搭在露西的肩上，吹嘘她的工作，骄傲地扮演起她的伙伴和宣传者的角色，让她像个谦虚的艺术家般害羞地接受众人的颂扬。她红着脸微笑着回答关于技术和灵感的问题，并顺应众人的要求，把名片发给那些艺术品收藏家、童话爱好者以及想在万圣节精心设计一场派对的人。等围住我们的人渐渐散去后，露西悄悄捏了我手臂一把，真是谢谢你啊，没想到你这么厉害。我回答道，好说，但坦白告诉你，平常我说话不是这么溜的，这一定是面具的效果。他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你方形蛋做得蛮溜的，那些蛋可把我迷得神魂颠倒了。我敢打赌在人类语言的历史中，这些话一定从来没说过。还有一句呢，你何不替我把这个狗面具拿开才好吻我。哦，这句话我肯定有人用过了。我说，事实上相信这句话曾出现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阳台相会那一幕的初稿中，但他已主动贴过来吻我了。当我们的嘴唇分开时，我说，我们走吧。六，他说，我们牵着手走过草地，穿过人群，经过握着香槟杯的恶龙和公主，经过翩然起舞的魔鬼和兔女郎，回到汽车、蔓草和漫长尘土路的真实世界。接下来去哪儿？一坐进车上，我便问露西，是不是该去做第一次约会应该做的事情，吃晚餐、看电影，到咖啡馆干干尬尬的谈心。他仰头靠在椅背的头枕上，仿佛在检查车顶的天花板。让我想一下。哎，你有没有去过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乐园？我重复了一遍，之前我忘了说，我们此时是待在弗吉尼亚州的某个郊区。不过我还是装作认真思考他的问题。没有，我没去过。我当然没去过迪士尼乐园呀。我还小的时候，佛罗里达州的那个迪士尼乐园还没出现，记得那是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才开业的。而且无论如何，我父母都不可能有钱到带我们去度那种昂贵的假期。成年后我从来没想过去迪士尼乐园一游，而每次和莫拉去度假也都是去一些城市，伦敦、罗马、雅典，因为我们都对遗迹有兴趣。莫拉喜欢把假期白天的行程排至最满，喜欢享用最精致的餐点，使得我们晚上总是又累又饱地回到旅馆。 我们蜜月的时候是去加勒比海度假胜地，每天一成不变的空旷沙滩和阳光差点让他发了疯。当我们躺在沙滩上的时候，我只带了一本书，他却背了一个装满小说、杂志和填字游戏的草袋。而不到20分钟，他就站起来在沙滩乱逛，偶尔泡泡海水，然后就缩回冷气房，躲在阴暗的酒吧里喝凤梨可乐，完全无视于沙滩上就有身穿花衬衫四处穿行叫卖饮料的男人。我问也不必问，就知道坐在巨大的旋转咖啡杯旁和扮成老鼠模样的成年人握手，绝对不会对他产生半点吸引力。所以，是的，我从来没去过迪士尼乐园。露西转向我，脸上出现兴奋的表情。 真的吗？ 他说， 那么我们应该去那里才对，现在，就在今晚。 今晚当然可以，我迎合他说，但我们应该先去吃点东西。 我们是可以去吃饭，不过只能吃一点开胃菜。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整套晚餐吃完，那么约会也就结束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哎，你想看看，我们已经参加一场婚礼了，如果我们再去吃一顿正式的晚餐，那还剩什么事情可做呢？毕竟这只是第一次约会而已。 好吧，我说，但就算今天约会结束，为什么我们不能再找一天一起去迪士尼乐园呢？ 他转了转眼珠。因为那太疯狂了，我们甚至不了解彼此就要一起出发去旅行，只有疯子才会这么做。但是如果我们都认为迪士尼乐园是第一次约会极佳的地点，我相信它一定是，那么以后的日子里就有一个美好的故事可讲了。 你是认真的吧？没错吧？我问道。 那当然， 他又露出极其兴奋的样子。 你瞧，现在是春假期间，你不用去学校教书，你一个人原本打算怎么度过这一星期呢？ 我有一些报告要批改，也想找时间给冰箱除除霜。 这就对了，你确实需要一趟迪士尼乐园之旅。 我不敢相信我居然会认真考虑。那你的狗怎么办？我问道。 我可以打电话请邻居帮忙照顾。 那衣服怎么办？他上上下下打量我，称赞我的卡其裤和扣领式衬衫。 穿这样到那边没问题啊。 他说，等我们抵达后，你可以买一件米老鼠 T 恤。 不要米老鼠，买吉尔驴好了。你让我联想到他，我会帮你找一件吉尔 T 恤来穿。 吉尔？我问，同时搜寻脑海中对儿童文学的记忆。 你指的是那只忧郁的驴子吗？我让你联想到他。是啊，不过是好的方面的联想。 在开往高速公路的路上，我们找了一间意大利餐厅停下。我一直觉得他随时会取消旅行计划，但当我们一起走进餐厅，他便说要去打个电话。等他回到座位，就对我说他已经把一切事情都打点好了，他的邻居已答应替他在这几天照顾萝莉。我拿起菜单浏览，只觉得饥肠辘辘。好了，今天的好书慢读呢，时间的关系先跟您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